攻读宗徒大事录第23章。保禄注视着公义会说，诸位人人弟兄，我在天主前做事为人全凭纯善的良心，直到今天。大司祭阿纳尼亚却命站在旁边的人打他的嘴。那时保禄向他说，分白的墙啊，天主将要打击你，你坐下审判我应按照法律，你竟违反法律下令打我吗？旁边站着的人说，你竟敢辱骂天主的大司祭吗？保禄说，弟兄们，我原不知道他是大司祭，因为经上记载说，不可诅咒你百姓的首长。保禄一看出他们一部分是撒杜塞人，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，就在公义会中喊说，诸位人人弟兄，我是法利赛人，是法利赛人的儿子，我是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现在受审。他说了这话，法利赛人和撒杜塞人便起了争辩，会众就分裂了。原来撒杜塞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，也没有神灵，法利赛人却样样都承认。于是喧嚷大起，有几个法利赛党的经师起来力争说，我们在这人身上找不出一点过错来，或者有神灵或天使同他说了话。争辩越来越大，千夫长怕保禄被他们撕裂，便命军队下来把保禄从他们中间抢出来带到营里去了。夜间主显示给保禄说，你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被我作证，也该怎样在罗马被我作证。天一亮，犹太人共商阴谋，发自组的誓说，不杀了保禄绝不吃不喝。发这誓的有40多人，这些人来到司祭长及长老前说，我们发了自组的誓，不杀了保禄什么也不吃，所以你们同公议会现在要通知千夫长带保禄下到你们这里，你们假装要更详细审讯他的事，我们早准备好在他来到你们这里以前就杀掉他。可是保禄姊妹的儿子听到了这种诡计，就来到营里报告给保禄。保禄就叫来一个百夫长说，请领这个青年到千夫长那里去，他有事要向他报告。于是百夫长就带他到千夫长那里说，囚犯保禄叫我去，求我把这个青年领到你这里来，他有事要告诉你。千夫长拉着他的手走到一边，私下询问说，你有什么事要向我报告？他说，犹太人已约定请求你明天把保禄带下去到公议会里，假装要更详细查问他的事，所以你切不要听从他们，因为他们中有40多人埋伏着等保禄，这些人你发了自组的誓，非杀掉他绝不吃不喝，现在他们已准备好只等待你的应允。于是千夫长便打发那青年走了，并吩咐他说，不要向任何人说你将这事报告给我了。千夫长遂叫来了两个百夫长说，预备200士兵、70骑士、200长枪手，今夜第3时辰往凯撒勒亚去，并备妥牲口叫保禄骑上，把他平安护送到菲利斯总督那里。他写了一封这样的信，克劳迪里西亚向总督菲里斯郡作请安，这人被犹太人拿住，快要被他们杀掉时， 我听说他是罗马人，就带军队到场把他救出。我想要知道他们所以控告他的缘由，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议会去。得知他被控告是为了他们的法律问题，并没有任何该死或该监禁的罪行。有人告知我将有阴谋陷害他，我便立刻打发他到你这里来，并吩咐原告到你面前控诉他。祝你安好。于是士兵照所命令的夜间带领保禄到了安提帕特，第二天让骑兵跟保禄同去，别的就回到营里。他们进了凯撒勒亚，把信呈给总督，并引保禄到他面前。总督读了信，便问保禄是哪一省的人，既查知他是基里基亚人，便说，等控告你的人来到，我再听审你。遂下令把保禄看守在黑洛德王府里。